在那星光中去许愿，愿种出的花被爱，唯信鲜花朵朵有生命存在。愿那花香不会凋谢，令活火生相拥爱，愿种出的鲜花天天都会开。信绝美的花朵可以化做爱，可以幻化千番爱情飘进人脑海。我的心愿远在于天边，让那星燃亮着心愿，祈求望对焰，在那天河或有神仙听到我心思，并为我将奇妙梦想实践。 中所爱，让我一生都为那音乐存在，用我心去演奏音乐，愿奏出的歌被爱，愿那欢呼声与掌声不变改。 终可以归依，在那天堂或有神仙听到我心声， 并为我将奇妙梦想实践。将回报的心愿现在于天边，让那声言能着心祈求望兑现，在那天何或有神仙听到我心思，并为我将奇妙梦想实现，为我将奇妙梦想实现。 Thank you.

0499-8288。 心之所向，无所不达。尼桑高端大皮卡不摇号上蓝牌，尼桑高端大皮卡不摇号上蓝牌。订车热线189-1133-5133，地址良乡检测场北100米。 三个月快速办理希腊绿卡，25万欧元购房100%获批，一人投资三代有居。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 范阳古郡，幽咽一方，长桥突曲，双塔高擎，去马河畔，杨柳依依，楼桑庙前，桃花如雨。第一周里，五里画廊通市货，范阳路上，千家灯火满城辉。您现在的位置是京畿圣地，德信涿州。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涿州之声，涿州之声。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曾在我背包小小夹层里的那个人，陪伴我漂洋过海，经过每一段旅程，隐形的稻草人，守护我的天真。曾以为爱情能让未来只为一个人，关了灯依旧在书桌角落的那个人，变成过许多年来纪念爱情的标本。消失的那个人，回不去的青春，忘不了爱过的人，才会对过往认真。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这简单的话语需要巨大的勇气。没想过失去你，却是在骗自己。最后你深深藏在我的歌声里，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这清晰的话语嘲笑孤单的自己。盼望能见到你，却一直骗自己。遗憾你听不到我唱的这首歌，多想唱给你。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6，欢迎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好音乐99，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 我是慕言。 嗯，今天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的恒泽国际商户的马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所有听众来分享一款非常不错的红酒哈。来，马总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呗。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友们，大家好。 声音， 我是来自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环泽国际贸易的智利酒商马一民。 声音真温柔。 对，很温柔。 来，马姐，这样您先把来推的这一款酒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呗。 好的呀。我是个智利酒商，那今天给大家主要介绍的呢，当然是我们自己进口的这样一款智利的一个红酒，那名字呢非常的这个漂亮，叫做唐纳何塞菲纳。那这是一款呢珍藏级别的智利的一款干红。那这个来自呢是智利的一个利马里的山谷。那大家知道智利呢是一个峡 长的这样的一个国度。那么在这个利马里谷呢，是在它的这个最北边的这样一个产区。气候呢是属于那种昼夜温差很大， 对， 然后属于呢它这种在这个产区呢酿造出来的这个葡萄呢，属于这种单宁啊，很强劲呀、啊，然后很有特点呐、啊，很有性格的这样的一个一个风格。那么我们今天呢所介绍的这款唐纳和塞菲娜呢，那大家一听它的名字啊， 就很好听。 哎，是的，是的，这像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啊，这样的名字啊。那么这款酒呢，也正像它的名字一样的，口感上来讲呢，非常的丰富饱满。那从这个葡萄酿制来讲呢，它有两个单一品种，一个是我们最熟悉的翠阿珠，还有一个呢是卡曼娜，也叫加美娜。那卡曼娜这个品种呢，大家都知道是智利独有的葡萄品种， 对， 因为在智利的这个气候啊、土壤呢，酿造加美娜和卡曼娜的这个葡萄品种呢是特别特别适合。 那这样我打断您一下啊，这个赤霞珠和这个叫卡 加美娜， 卡加美， 哎、 对，卡曼娜都是葡萄的品种， 哎，对对对， 好好，您继续说 啊，这两个葡萄品种呢，那么这款酒呢，从酒精度来讲呢，是13.5度的一个酒精度，正好呢是在我们国人饮用葡萄酒的一个比较标准的这样的一个 口感， 哎，口感和酒精度上，从饮用上来讲呢，这款酒本身呢，酒庄这边是经过橡木桶陈酿的，因为可能它就叫珍藏级别了哈，经过6个月的一个橡木桶的陈酿，那么呢，口感上来讲呢，大家会感觉到它，会很的果香味啊，会非常非常的浓郁跟饱满，然后呢，会有那种就是唇齿会有那种完全的水果的那样的一种 香 气，香 味， 喝下去以后啊， 口感非常的好， 口感呢非常的柔顺，然后单宁呢也很平衡，然后不是那种啊，我们一喝下去以后感觉啊特别的苦呀， 很涩呀， 或者是那种让你觉得不太好接受的那样的一种味道啊，那么它的口感非常好。那么这款酒呢，是2008年份的葡萄年份，也就是说是2008年我们葡萄采摘的。那么我们灌装日期呢是2011年，那么今年呢我们是2017年，大家都知道哈，我们经过在瓶中呢慢慢的熟成啊，一点点的去发酵呢，不断的到今年我们是第6个年头，正好是在它最最成熟饱满的时期， 最好喝的时候， 哎，对，就像我们一个人，从那个青涩的那个青少年时代走向这个成熟的那个30-40岁，哎，正是那个逐日中天的那个时代哈，所以呢，就这款酒呢，就是从年份呀，从酒精度呢，各方面来讲，都是处在一个最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时候。 好，马姐，那这么好的一款酒，你也介绍过了，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有折扣吗？ 有的呀， 什么折扣啊？ 这款酒呢是这样哈，因为大家都知道呢，智利酒呢属于新世界的葡萄酒，新世界的葡萄酒呢是以它的这种果香味啊浓郁和口感的好，还有再有一个就是它的性价比超好，然后那个就是迅速的就是说占领了这个中国市场的哈，所以呢就是这一款呢也同样是我们最初呢就是进口过来的时候呢定价的时候零售价是188元一支，那么现在呢今天很有幸过来我们在这个电台做这种促销的活动呢，我们是做到呢目前来讲促销价是68元一支， 就是 元 原价188块钱， 原价188元，然后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对， 针对我们959的听众 是 有一个非常大的折扣价格， 是 68块钱一支， 68元一支。然后呢，如果大家呢是比如说离我们那个店面比较远呀，不方便就是店面去购买的话，我们也可以包邮，2只以上我们就可以包邮了。 哦，这么好， 对，我们有非常正规的泡沫箱呀，然后能够保证是完美无损的，这样可以 送到 客户 的 手上。是， 那这样电话是多少？ 我们店里的电话呢是8490-1995， 8490-1995。 是， 今天马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所有听众推荐的这一款酒叫做唐纳和塞菲娜， 对， 是一款智利的原装进口的红葡萄酒。 是的， 原价呢是188块钱一支，现价针对我们99的客户吧，这么说，是68块钱一支。 是， 成箱买的是6只，是360块钱， 是， 而且还包邮， 对， 保证每一瓶完好无损， 保证完好无损。 那这样马姐，我有一个问题了哈，我们都知道很多葡萄酒是 很多便宜的葡萄酒吧都是在中国， 嗯， 这个灌装的，对吧？ 存在有部分灌装的， 肯定会有一部分。那咱们这款酒是吗？ 不是的，我们是原装原瓶的，是酒庄酒，是酒庄。酒庄采摘、酒庄酿制跟酒庄装瓶过来的， 就是 都有严格的这个进关的手续，进口的手续。 其实这一款酒呢，我们也是有这个实体销售的，对吧？ 是的， 咱们店地址是在哪？ 我们店的地址呢是在朝阳区北苑东路19号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1层 B117。 是在北京市的朝阳区北苑东路广华居的19号、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如果听众觉得远的话，也可以来订购这一款酒，来打电话预定，也可以两瓶以上就包邮。 对， 68块钱一瓶，买两瓶才130多块钱，非常的合适，而且还包邮哈。电话呢是84901995，84901995。好，我们现在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孙楠的《为爱说抱歉》，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不要走开。稍后马姐还会教咱们听众来怎么样品红酒啊，怎么样来辨别红酒的好坏啊。 缘分变成遗憾，当爱变得伤感，你告诉我泪要如何承担。哦，它依然在浮现，又是你哭泣的双眼，怎能视而不见。我最深的变成遗憾，当爱变得伤。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数十家实体酒庄正式入驻电台指定购物平台，疯狂特购，精选近百种进口葡萄酒，以平民价格高端品质服务听众。佳节选红酒就关注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所有酒品假一赔十，均有实体销售。售后投诉热线：13488662345。 一座海南岛， 不过山海天，央企震撼制作，鲁能山海天，铜鼓岭的富养林寺，宝林河的壮美风貌，七彩珊瑚海的美轮美奂，这些自然之美每天自在畅享。50-120平一线海景准现房全系闪耀发售，居住、投资、度假皆为上乘之选。看房专线：13581581683，13581581683。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59仙特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你像我在被子里的舒服，却又像风捉摸不住，像树荫上散发的香水味，像爱不释手的红色高跟鞋。 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欢迎回来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 我是慕言。 嗯，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来自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的恒泽国际商户马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也是给我们所有听众来分享了一款红酒，非常不错的红酒哈，叫做唐纳何塞菲纳，非常好听的一个名字。嗯，那这样马姐再把这个销售政策来给我们听众说一遍呗。 嗯，好的呀。嗯，是这样的，这款珍藏级别的干红呢，我们的原买的零售价呢是188元一支，那我们现在在活动的促销期间呢是68元一支，双支起我们就包邮。如果大家的需要的比较多，比如说6支装的话，我们是360元。 嗯，非常大的一个折扣价格了，原价在188块钱一瓶，针对我们99的听众只卖68一瓶。 是， 如果因为咱们这个实体店比较远，在北边是吧？ 是， 所以呢，如果有听众觉得远的话，可以来打电话来订购，两瓶起就包邮， 是 非常非常的合适。而且如果你想买的多的话，六瓶是只需要360块钱， 是 更便宜了。 是， 那这样马总电话是多少？ 84901995。 84901995，84901995。如果有想买红酒的听众，一定要记好这个电话啊，84901995。哎，那这样马总，我有一个问题了哈，您做红酒这么多年了，能教教我，来教咱们听众怎么样去选红酒吗？ 嗯啊，可以的。红酒呢，从这个含糖量来分呢，大致是分了四类，一种叫干红、半干、半甜跟甜型。 哦， 那么听众朋友们呢，在选定红酒之前呢，先确定好自己喜欢哪一类的，比如说口感需要偏甜的呀，那可以从甜红开始选择。 嗯， 那不是那么的甜呢，有半甜，中间还有半干，到最后是干型。哦，啊。那因为如果大家不是太经常喝红酒呢，猛地一喝，可能大家觉得，哎呀，里面苦呀， 对， 涩呀， 不好喝， 有可能就是说这是一款干红。那对于我们不是经常喝酒的人呢，可能大家还是愿意喝稍微甜一点的。 嗯， 这样的建议大家可以先从普通的甜红开始喝。 嗯， 但是甜红呢，一般男士又会觉得可能 太甜 了， 不好喝。 哎，女孩子呀，或者女士去喝比较好。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去选择一款半甜型的。当然，半甜型跟半干型的呢，在市场上相对来讲占的份额和比重要稍微小一点点，但是也是可以找到的。但是干红呢，也没有那么多可怕。干红就是如果你要觉得，哎，就是单独饮用啊，稍微有点苦啊、涩啊，就建议大家可以配餐饮用，跟我们的中西餐呀、去一搭配呀、去哪怕就是个小饼干呢、或者这样哈、一个小奶酪啊，这样去搭配，你都会觉得柔和了很多。 嗯， 哎，就一个是这样。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从价位上呢，建议大家呢，如果是不是很经常去喝红酒的话呢，不用买很贵的，就是零售价很贵的这样的产品，就是基本上一二百块钱呀，甚至比如说赶上促销呢，其实在几十块钱的这样的红酒非常的划算。 嗯 啊，因为主要是从价格上来讲呢，比较的这个实惠，然后再有呢，也便于大家呢用稍微不太那么贵的价格呢，一点一点的去尝试，进入到了这个红酒的世界里面来。 嗯， 等到慢慢呢，大家适应了、熟悉了红酒的那种味道啊，跟它的那种风格，慢慢的再去呢选择一些更 稍微好一点的、 复杂一点的产区呀、复杂一点的这种混酿的这样的一个葡萄品种，这样就比较好。 好，今天我们推荐这款红酒可以说正合适哈，原价在188块钱，现价只需要68块钱一瓶，而且两瓶起就包邮，非常非常合适的一款红酒的价格哈。 对，而且主持人啊，我刚才忘记讲了，就是这款酒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特点呢，是它是4.5克的含糖量， 4.5克 的含糖量呢，大家都知道，干红呢，在红酒界的定义呢，是每升要4克以内的含糖量是定义成干型干红。那我们这款酒呢，恰恰是4.5克，多了0.5克， 就是比干红稍微口感还会更好喝一些， 对，是这样的， 非常好的一款酒， 就是它的那种苦涩感，你会觉得会稍微让。 减弱了 一点点，对， 而且咱们这款酒也是原装进口， 是 不是中国罐装的， 是 智利原装进口的一款干红型的葡萄酒，叫做唐纳和塞菲纳。哎，那这样，马姐，我们都知道喝红酒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 是的呀，很多好处。 对，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最简单的呢，就是软化血管。 软化血管， 对，因为这个。大家如果平时老是吃一些油腻的东西哈，大鱼大肉，然后运动又少呢，那么红酒呢，它也很好的去软化血管。尤其是大家建议大家再去跟红肉或者是烧烤之类的这些这个菜肴去搭配的时候，去喝红酒，能够完美的就是说，你可以尽情的去吃这些肉，然后你再用这些红酒就会把它完美的去抵消掉了，就是非常好。那么还有两个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对这个皮肤会很好。那你会感觉经常喝红酒的人皮肤很有光。光泽很有弹性，哎，是啊，是这样，还有一点点的美白的效应。当然，那个 这一定要长时间的去喝了。 哎，对，是，大家不要它，因为它毕竟不是美容品， 对，它不是药。 哎，对，是这样， 它是一款红酒。 是，只是说你长期饮用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好处。那么还有一些叫有助于睡眠， 对， 哎，对，这个睡眠的这样，那这里面更正一下大家，大家都知道呢，红酒它有助于睡眠。那么经常有的客户到我店里来说，我喝完了，马上就是睡觉了。那么这个是不对的啊！红酒不是说你喝完了以后为了安眠，它不是一个安眠药的这样一个作用啊。所以红酒建议大家一定跟晚餐一起搭配着去饮用，这样才好。哎，搭配一下，过个2-3个小时以后再去就寝入睡，这个时候才会起到很好的效果，而不是说我喝完红酒以后马上躺下去就睡了。那这个时候你刚喝完红酒，人那个因为酒精的作用，人会变得兴奋的，人的身体反而兴奋，反而会睡不着啊，所以它有。 起到一个助眠的作用， 哎、对对对， 而不是安眠的作用。 对对，是这样。 经常我也看到一些，比如说看到一些新闻啊， 嗯、 一些明星都会说，我会在晚上睡觉之前， 嗯， 来喝上这样半杯， 对， 喝上一杯这个高脚杯的红酒， 对 对 对， 会说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是， 嗯，嗯那么今天马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所有听众分享的这一款酒是智利的原装进口的红葡萄酒，叫做唐纳和塞菲纳，非常好听的一个名字哈。 是呀， 原价呢是在188块钱一瓶， 嗯、 现在针对我们99的听众只卖68块钱一瓶， 是 非常合理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折扣这样的一个价格。 是，两支起就包邮、啊。 对，因为咱们店是有实体销售的，也是一些正规渠道，非常好的一个渠道过来的酒，不会出现那种。不好的假酒啊，一些不好的品质啊，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是实体店的、 嗯、 所以我们的品质，每一瓶的品质我们都是有保证的。 嗯嗯，实体店的地址是在 在朝阳区北苑东路19号广华居的底商，叫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 嗯， 那开车过来的朋友呢，那个导航搜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 就可以 了。 嗯，对，因为它是在北面，离我们南边去稍微有一 点 远。对， 哎、 如果有听众介意的话，也该打电话来预订两瓶，包邮哦。68一瓶，两瓶才130多块钱，非常非常的合算了。来买两瓶这个质量啊、口感都不错的红酒。嗯，电话呢是84901995，84901995，如果有喜欢喝红酒、对红酒感兴趣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了哈！来记住这个电话，叫做84901995，84901995。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这个节目也该结束了哈。来感谢马姐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有机会的话呢，还请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听众分享这么好的红酒哈。嗯，也教了我们听众怎么样去选红酒，怎么样去喝红酒哈。嗯，好，感谢马姐，那么也希望你的红酒能够大卖哈。我们再说一遍，今天马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的这款红酒叫做唐纳和塞菲纳，原价呢是188块钱一瓶，现价只卖68一瓶，只卖68，而且是两瓶起包邮，是智利的原装进口红葡萄酒。 是的， 电话是84901995，84901995。好了，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陈晓东和林佳怡带来的《爱只有你》，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不要走开，稍后还会有商户带来非常好喝的红酒。